所有美丽有你语言春天马有好有好的是故事传说同样的感受给了我们同样的渴望同样的欢乐给了我们同一首歌 Thank you.

的宝贝，他参加游击队打击敌人那我的宝贝，

我也有情， 忘不了人间的那个烟火， 把我养大，来来来来来，花随着阳朔， 站岗我不站岗，谁保卫咱祖国，谁来保卫家，谁来保卫家， 来来来来来，花随着阳朔， 花随着阳朔， 来来来，有国才有家， 不站岗我不站岗，谁保卫咱祖国，谁来保卫家，谁来保卫家， 谁来保卫家。 一片新气象。